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系列的讲道，特别提到了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啊。Today we are talk about new series about how the culture impact our Christian life. 这个社会的文化如何冲击了我们这个环境，我们的生活啊。其实这是一本书啊，叫做 Culture。作者叫 David Plate， Dr. David Plate 是目前我们美南浸信会的海外宣道部的主席啊。He is the IMB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啊。他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之后，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牧会，然后他非常有负担推动有关于宣教的工作。可是他发现，在推动宣教工作的时候，常常我们只是很表面的来传福音，也许我们是拿一本小册子跟别人分享信仰，没有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可是他的思想如何我们的信仰能够影响到文化， How our gospel can impact the culture locally， 如何影响当地的文化。所以他提出了许多的问题，我们这世界面对了许多问题，比如说 poverty 啊，这个贫穷，最近美国通过了 same-sex marriage， 还有 racism 这个种族的一个主义，还有 sex slavery， 有些地区甚至有性的奴役啊，男女的不平等啊，一些年轻的少女被剥削的问题， immigration 移民的问题啊，我们也是移民到美国来啊， persecution 一些国家地方有受逼迫的信仰，受逼迫的问题。abortion 啊，我们看见在美国，堕胎也是合法化的啊，以至于孩子的婴孩的生命没有办法获得保障。orphans 这些孤儿们 ，refugee 现在可能是二次大战以来全世界难民最多的一个时候啊，从二次大战以来没有这么多的难民啊。pornography 有关于这个色情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文化，甚至各位的孩子。所以他提到这些问题，我们是否福音有能力去影响这个社会跟文化，不是只有提到我个人能够得救得到安慰而已，我们是否能够让这个社会文化能够受到影响。为什么我们要关心社会文化呢？这个是上个月在 ABC 频道播出的一个电视的剧集电视影集，它是一个喜剧，叫做 The Real O'Neill， 就这个家庭叫做 O'Neill 啊。这个家庭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是一个所谓的虔诚的爱尔兰后裔的天主教的家庭。可是中间这个年轻人这个很可爱很俊美的年轻人，他却发现他是一个 gay 所以在他们家庭当中就发生了一些冲突，然后他用喜剧的方式来表现特别用喜剧的方式来嘲讽特别是天主教所以这个影集因为是播给全国的观众看，青少年也都可以看所以一些人就开始来反对或是希望不要播出，因为里面有许多，事实上他描述的是这个一个这个年轻男孩其实是真人真事啦，就是这个制片叫做 Dan 他是一个作家他的生平，那但是这个人的言论是非常反对圣经、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但是他用喜剧的方式来表现你会发现这是 Disney， 这是 ABC 的 TV 你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的。我相信不久之后可能就会有关于这方面的电影出来我说卡通电影出来所以你发现文化其实我们没办法拦阻它这个电视上映的，没有办法在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环境里面，只是说我们可以如何的帮助我们的孩子们、下一代们能够有所分辨有所分辨特别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你会觉得无伤大雅但是慢慢的我们就会习惯了说把这些事情合理化。我引用一段就是 Rick Warren 他所说的话就是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这本书的作者他说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看一下，他说 The first is left Our culture has accepted two huge lies 我们的文化现在普遍的接受两种的谎言，什么谎言？ The first is that if you disagree with someone's lifestyle, you must fear or hate them. 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谎言就是，假使你不同意啊，不同意某人的生活方式，你一定就是害怕他们啊，或是恨他们啊。我们说恐同症啊，或是所谓的仇恨的言语啊，这是第一个谎言。啊，第一谎，其实我们基督徒并不会要恨或是 fear anyone 啊，可是我们不同意某些人的生活方式啊，这第一点啊。第二点 ，the second is that to love someone means you agree with everything they believe or do 啊。另外一个谎言就是说，只要是你爱某人，比如说我爱某人，我就必须要同意他所有他所做的或是他所相信的。你发现这两个谎言在我们社会当中形成一种迷思，所以 but both are nonsense， 其实这两者都是不合理的，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可以爱某一个人，事实上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悖逆他的，可是不代表神同意我们所想的跟我们所做的。神仍然爱我们，他用他的方式啊，牺牲他自己的儿子来拯救我们，来改变我们。所以当我们面对社会文化的冲击的时候， You don't have to compromise convictions， 我们不需要来妥协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立场啊， to be compassionate 啊，为了要同理啊，或是怜悯啊，或是爱他们啊。所以这两点事情先分享给各位，我相信我对我个人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我们还是爱人，爱身旁的邻舍，爱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表达我们不同的想法跟立场。首先我们来看该怎么做呢？刚才各位读了这一段很长的一段经文，是在将近2000年前圣经讲到使徒行传，就是初代教会刚建立的时候，那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往东传跟往西传啊，往东传后来遇见拦阻传不过去，后来他们就往西传，就传到了希腊罗马啊这个地区，就是所谓的欧洲的地区。后来我们看见福音就是从西边一直传啊，往西边传到北美，最后又回到了亚洲啊。那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跟希腊他们如何来传福音， How Apostle PaulAnd their co-worker, how to preach, how to share the gospel in the ancient time, the early church years. 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来传福音的呢？首先，我们看见保罗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在他们聚会的时候上台来传讲圣经。这边讲说啊，第二节，保罗按着素常的规矩进去，因为保罗本身他是一个犹太教人啊，原本他背景是犹太教 ，Paul he was a Jewish 啊，他是犹太教人，所以他照着犹太教会堂的规矩进去传讲圣经。所以我们发现第一点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初代的门徒他们传讲福音，他们并非要带来社会的革命。他们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去勉强别人，他们是照着犹太会堂的规矩进去。我们发现耶稣也是如此啊，他们在犹太会堂聚会的时候进去，照着规矩，在安息日的时候本着圣经跟他们辩论。所以第一个，他们是照着规矩而行的，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哈，我们是顺服这个国家的法律，顺服这个国家的法律，甚至有的情况像我们不认同不赞同啊。最近因为有一些教会说他们要实行所谓 civil disobedience 啊，所谓的公民不服从啊，那即使这种情况我们都必须非常的谨慎，我们并不想要破坏社会的秩序。所以他们是按着规矩而行的，而且他们是什么样，言行合一的啊，他们所说的跟他们所做的还有他们做的见证，他们见证 耶稣如何从死里复活。 They testify how Jesus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personally. It's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这是他们自己独特的一个见证，是个人的，是个人的。他不是讲一套理论，然后他们有具体的行动。 They have practical action. 他们直接就进到会堂里面，直接就到了希腊这个地方来传道。他们是有所行动的，他们不只是说说而已啊。所以我们发现传福音的第一点啊，第一点，我们不是要带来这个社会的一个混乱啊，我们照着规矩而行啊。我们参与制定法律，虽然有些法律我们不认同啊，所以我们一些基督徒的政治家议员，他们用合法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知道像英国他们废除黑奴，他们也是通过一些基督徒在国会里面啊，透过立法，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透过合法的程序来废止了英国啊，就是贩卖黑奴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啊。所以我们按照规矩而行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任何各国，不是在美国，在中国，在其他各国，我们按照规矩来传福音啊，我们并不想要破坏这个国家的法律或是制度或是安全啊，但是我们透过合法的管道来表达我们的立场啊，透过合法的管道。所以第一点，按规矩而行 ，we conform 啊。第二点呢，他们怎么做呢？这边提到了，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庇里亚，啊，庇里亚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人，他们说，咸鱼铁煞啊，挪利加的人 ，verse 11，啊，各位看 ，verse 11，啊，这个地方的人，啊 ，these Jews are more noble than those who in Thessalonica， 啊，这些人为什么比铁煞挪利加人来的更好？是因为他们愿意来查考圣经，啊，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啊，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个道是与不是，啊，They examine the scriptures daily to see if these things were so。 所以我们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们不是来传讲我们自己，我们是要带领人来一起来看圣经里面说的是什么。圣经里面提到婚姻，提到家庭，提到工作，提到信仰，啊，提到我们生活的一切，他们是来理智的，很理性的来查考圣经，并且应用圣经在生活里面，啊，你读了这段经文怎么样影响你夫妻的关系，怎么影响你亲子的关系，怎么影响你在工作里面跟别人的关系，怎么影响你跟这个国家社会的关系，我们如何去应用，而且 we examine the facts， 我们看这个社会实际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是查考圣经，还有这个事实 we check out 啊，这点是我们传福音，我们面对文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那常常我们对圣经不熟啊，比如说即使在所谓的福音派教会也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支持，一个是反对同性婚姻啊，那怎么办呢？同一本圣经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你要相信哪一套？我们必须自己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要下功夫来学习啊。这个 Dr. Albert 啊 Moore 是美南浸信会啊目前的院长，他说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 Everything has changed but nothing has changed。 什么意思啊？我们看看这个社会上的文化， We see our cultureIt seems everything has changed， 好像文化里面很多事情都改变了，很多观念都改变了，这个社会、国家、法律都改变了。是的，外在也改变了，但是 but nothing has changed， 但是神的话语这个真理并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如何面对外在的改变，可是我们里面却有那样子的信心不至于改变。好，所以我们要查考圣经，还有事实，还有事实。好，第三点 we combat 啊，这个英文啊好像让我们觉得说我们要战争战斗啊，其实不然，提到的是一个对话。我们看见保罗他进去犹太教的会堂跟他们辩论啊，对话 他到了希腊这个地方跟他们辩论，到了跟他们对话。各位要知道，在将近2000年前，希腊可能是当时的整个西方文化里面的一个文化的中心啊，就好像唐朝的长安啊，像中国的北京一样啊，是世界各国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来留学的啊，他们有所谓的斯多葛学派、伊比鸠鲁学派我们也知道，的确希腊出了许多的人才，不管是数学的、科学的、医学的，甚至连奥运也都从希腊这个地方发起的最近希腊雅典可能全世界都在注意注目为什么 What happened in Greece right now 就是今天他们要公民投票 today they have they have to vote whether they will follow 这个 EU 就是所谓的欧元这些债权人的意见要不然他们就面对破产 they will face bankrupt那一些退休的老人家他们领不到钱 they went to bank they cannot take their money back 所以银行都在挤兑所以这个国家情况很不好保罗来到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在2000年前那个地方是充满了偶像所以保罗心里非常的焦急看见他们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上帝所以保罗花了许多时间跟他们对话用他们能够了解的方式 reasoning 理性的 explaining 解释的 preaching 和 proving 用各样的方式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只是前半段后半段就是保罗讲了很长的一篇道提到了这位他们不认识的上帝究竟是哪一位所以我们如何来传讲如何来传讲我们需要与人对话我们不只是单方向的所以保罗在他们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叫做亚略巴谷这个地方跟他们对话甚至辩论那有一点我们就需要学习的如何与人对话 How can we have conversation with others especially for the seekers 这是从Edward Moore 说了一段话就是圣经里面提到 We have to speak the truth in love Also We have to speak love in truth 这两方面是同时具备的什么叫 speak truth in love 我知道任何真诚一定有爱任何爱一定要真诚 对这个真诚 sincerely 还有这个真理在里面我们想传讲一个真理对不对我们不是带着一个批判的态度指责的态度甚至轻蔑的态度而是在一个爱当中这个爱是我为了你的好处不是为了我的好处不是要证明我有理要辅导你是为了你的益处爱你像各位父母你跟你的儿女来教导他们管教他们你是 speak truth in love to your children right同样的我们太常提到爱我爱你什么叫做我爱你呢speak love in truth 你爱某一个人你是否愿意跟他说一个诚实话这个真理真实的一个情况真实的情况当然这个真理不是说我自己认为真的我自己认为是我们要听听别人不同的意见常常有时候夫妻之间我们各执己见认为这样才是对那样子才是不对这个 the truth 只有神的话语是 the truth 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做一个判断所以 no truth without love no love without truth 所以没有一个真理是可以不要爱的也同样没有一个爱是不需要真理的如果你真的爱某一个人你就不会欺骗他你就会把真实的状况告诉他真实的状况告诉他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与人对话最后一点 We counter culture counter 这个字该怎么翻译 造反 国内有一句话比较粗俗什么叫 counter 就是对着干我跟你对着干但是其实我们不要跟这个文化对着干culture 就是我们可以 改变或是塑造一个新的文化，我们说 reform 改变一个新的文化。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见后来天主教啊，因为一些缘故腐败了，后来就是 reform 啊 Christian 他们宗教的改革，要回归到圣经原有的意思、原有的应用，是 reform。Reform the culture through the modern media and the network， 就是我们可以改变这个社会的文化。这边提到了，他们这些雅典人都是喜欢说说听听这些新闻啊，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喜欢说说听听啊。These are Athenian the foreigner who lives there who spend their time in nothing except telling or hearing something new 啊。现代人都喜欢听，那我们要怎么样讲给他们听？透过各样的方式，也许是网络，也许是媒体，来说给他们听。你会发现，过去十年好像美国的文革一样，哈啊，不是透过人的啊的这种啊竞争，而是透过媒体啊。所以怎么具体的来做？啊，先从我们自己这个小小的家庭里面，啊，你如何来改变你的家庭的文化 ？How to change your family's culture？我们先不要想更，你如何改变你的家庭的文化？你的家庭里的文化是不是一个爱上帝的、敬畏上帝的啊，愿意来查考神的话语的啊？特别是反映在我们华人情况上啊，参加一个当一家人有过世的时候啊，那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姐妹啊，礼拜五的时候参加一个姐妹。啊，他的先生过世了哈，他的一个丧礼哈，那他的 bulletin 就是这么小小的一张啊，然后他上面就写了某年某月某日 given by God 啊，这个弟兄某年某日他的生命是 given by God， 是被上帝所赏赐的，然后呢某年某月某日 given to God 啊，某年某月某日他又归回到上帝那里去了。而且丧礼那里去，所以他，我们看见美国有一这样文化，对他们而言，丧礼不是是非常我们难过，我们不舍。可是他们就是 their life are given by God， and now when he passed away， he was given to God， 又回到上帝那里去。这是一个文化的改变啊，特别啊，比如说我的太太师母，他们家族是。就是传统信仰，我们知道传统信仰办丧礼都是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uneral， what's lik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uneral？ 都是哦，我们说要五指枯木哈，好，我们要啊就是纸钱，然后我们要在那边守夜，然后啊我啊很复杂也很累。然后大家也害怕啊，但是你会发现，我想像在国内也会是一样啊，在台湾慢慢都觉得说啊，我不要那样子的一个丧礼啊，他们特别参加过，特别啊师母他的亲戚来到美国，他们参加了一个美国人的丧礼，他们说哇真好，这么干净，这么平静啊啊。甚至还有一点喜乐在里面，就是虽然哀伤，但是有喜乐。说啊，我们希望有那样子的丧礼。OK， 你看大家喜欢结婚要到教会，那丧礼我要到教会里面。也许他们都还不是基督徒，你会发现这个文化在改变。啊 ，So how to create a new culture in your family？ 建造一个新的家庭的文化，学校文化。我们在座当中有许多是老师的啊，如何改变你的教室的一个文化啊，哎，各位你是老师啊，你影响了。还有呢，教会文化，我们教会的文化是以神为中心的吗 ？Is Christ centered or consumer centered our church culture？ 还有我们整个社会国家的文化，啊，各位来到美国，觉得这个国家的文化是什么呢？比起我们亚洲。我发现这边的人比较多守法，是吧 ？They obey, honor the law， 啊，大部分人是诚实 ，most of people are honest， 啊 ，in the Western culture, in the Western nations， 啊，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为什么呢？因为信仰带来的一个改变，知道我们不只是向人来交账，我们对有个上帝，我们需要向他交账。我们可以 counter the cost， 我们可以再造这个文化。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哈，就带我们要背的经文啊，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来明白神的心意。那最后啊，我引用另外啊这位姐妹哈，她是一个英国文学的一个博士，然后她在大学里面教书。她原本是一个所谓的女同性恋者，可是两年前她改变了。他发表一篇文章，就是叫做 The Secret Source of an Unlikely Convert an English Professor's Journey into Christian Faith 啊。那他发表这篇文章哈，马上有170万人来看。后来他把他出了一本书，也有一些访问。各位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他的访问啊。那他的访问他这么说哈，他说 Don't presume that the worst thing in your gay and lesbian neighbor's life is sexuality. 你不要假设，就说啊，我们身旁的邻舍，甚至是你的家人啊，他们最大的问题，或者说他们最糟的罪是性的问题。No， 不是的。The worst thing is unbelief. 最大的问题，最大的罪是我们的不信啊，我们并不相信上帝爱我们。在我们认识主之前，我们并不相信圣经给我们的指导是为了我们的人生更加的幸福。我们不信，以至于我们自己做了决定。这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是帮助人来经历到神的爱，帮助人来经历到神的爱，以至于他们发现神是这样的爱他，他愿意顺服圣经上的一个教导。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的来影响这个文化，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堂信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依靠你，也仰望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文化当中，受到文化的影响，但是主，你的真理并不改变。求主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立场，也有智慧的跟我们身旁的人分享，特别是帮助他们能够遇见神，经历到主你的爱，就好像主你在对那个井边的妇人讲话一样。主，你就是那活水， The living water， You are the living water。 到你主这里来的人必定不渴，必定不饿。我们可以从你得着满足，得着供应，而不是靠着金钱，或是靠着性，或是靠着其他的人或事物得着满足。帮助我们不仅不被这个社会文化改变了我们的立场，我们甚至能够影响来再造，来改造这个文化，从家庭，从学校，从我们的教会，乃至于社会。我们想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有圣职月第一个礼拜。